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光明頂呢幾晚咧，都會集中講台灣總統大選。咁啊，今晚同埋聽晚啊，喺唔同嘅角度講台灣嘅總統大選嘅選情咧，同埋咧聽晚諗住講台灣嘅生活咧啊。星期一晚咧就有專家咧喺台灣參觀選戰之後咧，係咪翻嚟啊？係現身咧，貼身評述噶啦啊。咁啊，首先講而家嗰個選情先，好啊。 好啊，咁啊，进入呢个所谓最后直路阶段啦，咁啊，候选人呢个韩国瑜同埋蔡英文呢都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助选，咁蔡英文主要呢就行呢个叫做路演啦，你当佢系即係去到台湾唔同嘅地方呢就去舉行呢啲集會，咁韓國瑜呢就搞一啲網絡嘅直播，但今日呢都喺海特格蘭大道呢搞咗個造勢晚會，咁號稱破百萬人，國民黨嘅好多元老啊重要人物都出嚟，咁氣勢好似有啲起色但係贏唔贏到呢，咁而家個民調呢都仲係落後於蔡英文。 落後幾多呢？唔知道。 唔知住而家最新嘅民調要未睇到。 咁而家其實呢即係當然啦，呢幾個月來呢我哋睇到個民調蔡英文大幅領先，咁以兩個禮拜前呢直情係拋離30%，即係三成。咁照呢個民調帳面呢就唔使睇嘅。咁不過呢今年呢我諗個形勢係非常之複雜嘅。咁首先呢國民黨呢嗰邊呢就韓國瑜呢就曾經叫過佢哋嘅一啲支持者，如果收到一啲嘅電話走嚟問呢就要呃佢哋，話叫嗰啲支持者方報呢係支持蔡英文。咁等到佢哋呢麻痹大意令到呢啲人覺得贏緊就唔出嚟投票。咁此其一。咁第二我哋就講一講即係悲觀啲嗰邊先啦，係咪？咁就台灣總統呢嘅大選呢，目前呢佢而家登記嘅選民呢就係有1931萬人，而台灣而家2300萬人口呢有400萬冇登記，可能係年紀老大或者有病咁樣嗰啲，1930萬人口，其中呢以40歲至49歲咁嘅年齡嘅選民最多，374萬人，50至59歲呢即係呢啲係叫老人㗎啦，叫做363萬人。好啦，咁40留下嘅30至39歲呢就355萬人。即係話呢由30歲留上至到60歲呢合共1100萬人。係咪咁其中呢係以50至59歲呢363萬人。好啦，咁呢三組歲數呢1100萬人呢裏面呢我哋睇到呢你唔計30至39我當係年輕啦 ,40 樓上呢係佔1/3。咁但係呢今次呢就第一次嘅本屆第一次夠年齡登記投票嘅呢新登記110萬人。呢110萬人呢大部分會投俾民進黨蔡英文。但係呢你蔡英文而家隱憂喺邊度呢，隱憂其實係你由另一個層面去睇三大城市。首先呢就叫新北市，即係台北選民332萬係最多的。高雄就229萬，台中呢係大約200萬到。其實呢你由另一個層面嚟睇呢，喺呢個台灣東岸係由台北、台中同埋高雄呢啲三大城市嘅票數呢其實都幾決定性。因為呢三個城市嘅人口。咁當然仲有台南就少啲。好啦，台北唔使講啦，係傳統嘅藍營，即係國民黨。咁高雄本來傳統嘅叫做綠營民進黨嘅票倉， 不过上次八个月前韩国瑜选这个市长一起爆大冷嘛。咁呢爆大冷嘅原因就係连民进党嘅票仓呀嗰度啲人都觉得蔡英文同埋民进党呢四年呢嗰个執政呢係冇乜成绩。再加埋呢韩国瑜用嗰种民粹式嘅高雄发大财呢係确实係打动咗好多人。所以高雄爆冷。台中向来亦都係传统投国民党多。咁换言之如果你蔡英文想赢呢只能够是寄望于第一高雄的229万即是230万左右的选民呢这八个月大多数是醒了是觉得被韩国瑜呃了。因为你韩国瑜第一原来踩住高雄乌龟背呢就想跳上去擒七打八做总统。第二就是你明明呢当选前后做市长讲过不会选总统。但是呢睁大眼呢是食言。咁你睇下高雄嗰230万有几多人啊是会觉得比韩国瑜搵咗老陈就是回归返民进党票仓。估计呢是唔少嘅。哇但是咁啊同时呢你亦都要奢求台北的选民330几万呢都有大多数游离。如果不是台北同埋台中是进一步巩固高雄呢返返去叫回归民进党的票嗰度一少呢你呢度加加埋埋几多票呢、這个成700几万票。是不是好 solid 的。呢度呢是会全部或者叫做有八成呢去俾咗国民党呢再加埋啲老人呢咩嘢你都大喎。所以关键呢就係年轻人要出嚟投票啦。 係。 所以我哋呢几日睇到好多香港人都收到嗰个叫大声讲话。嗰段呢真係民进党蔡英文嘅宣传政治宣传片呢拍得好出色。就係将台湾年轻人嘅生活同埋呢七个月香港年轻人嘅困境係一个叫用一个 split screen, 用一个呢荧幕呢中间劏开俾人个对比係狂吹嗰啲呢年轻人出嚟投。 是因为那个手投族呢即是20到23岁因为台湾那个、投票年龄呢不是香港的18岁的、是要20岁的。咁所以手投族呢就20到23岁的群组呢就118万。咁呢个数目呢如果真係能够出嚟投票呢就可以我觉得是奠定蔡英文的胜算。咁因为而家呢几个月以嚟呢佢个一路都系个民调都系大胜。咁啊而家就有一啲暗涌啦咁但系我个人分析呢就唔系好大嘅问题。问题就系而家都系赌因为睇到个赌盘呢即系地下赌盘虽然唔应该赌钱啦、但系呢都系讲緊呢系输赢几多万票。 几多% 几多萬票啊？ 系几多？ 大家赌紧，咁啊呢啲地下赌盘啊，我就冇去细睇啊，咁啊，但系咧，而家都未去到咧，话国民党有胜算嘅，咁啊，所以 即系都系一面都话佢输，即系睇输几多。 系啦，咁样。 咁啊，正路都系嘅，咁我个人悲观少少，系嘛？ 唔系审慎之好， 我个人悲观少，我估咧。国民党系会输150至200零啦，200到啦，系咪？ 同埋我今日 有好多人觉得话起码输300-400，咁我諗就唔好咁乐观先係咪我想不过其实我都觉得会输多啲不过把口唔讲住先。 咁啊今日呢我喺网上面睇到呢有一啲即係助选嘅即係重量嘅人物啦包括爱情小说嘅大作家 倾妖啦犀利 嗰篇英雄韩国瑜喂嗰篇嘢劲啊我觉得嗰篇嘢呢其实我都睇唔晒因为我真係顶唔顺即係你有机会呢你可以 我睇过几段 你睇下朗读啦真係洋洋我都觉得有成几千字咁但係我觉得呢反而 即係呢篇嘢呢其实我諗就真係煽緊韩国瑜。 係啦我正想讲 我觉得呢 ,30-39 同埋 40-49 呢呢两个年龄阶层呢本来心郁郁想投韩国瑜呢一睇嘅琼瑶大妈呢篇嘢呢都即刻諗冇搞啦。都係投返蔡英文啦。 係啊里面嗰篇嘢呢即係我觉得 系全无逻辑可言啊！ 系即系阵间有机会读，唔系 我 觉 得 系 一啲性方面嘅潜意识嘅吸引嚟嘅，系嘛？第一咧，女人咧就争女人嘅，啊，成功嘅女人好似阿琼瑶咁咧，亦都争一个另一个成功嘅女性，叫做蔡英文，系嘛？ 嗯， 咁再加埋咧，琼瑶呢几十年确实喺大陆咧揾食咧，嗰啲小说。播呢、這個呢個廣播劇咧，咁佢亦都係一種類似《中國時報》或者咧蔡旺旺啊嗰種咁嘅得益大陸市場嘅台商。 嗯， 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憎惡呢個民進黨咧，亦都係好自然。第三咧就係瓊瑤係屬於嗰種傳統嘅舊國民黨戒嚴時期嘅得益者。 咪所以講， 因為戒嚴時期咧，就係老蔣同埋國民黨嘅時候咧，係禁止一啲咧佢哋覺得意識不良嘅文學作品同埋小説嘅。 嗯， 咁尤其係禁止咧一啲咧本土嘅台灣文學， 嗯， 或者帶有反叛意識嘅文學， 嗰啲俗稱鄉土文學、 台灣文、香港文學，包括就黃春明啊， 嗰啲就俾人 呢個 拉㗎啦， 嗰話黃託啊。啊！呢啲咧，咁而至於反叛嘅咧，啊，雖然唔係台獨咧，但係就係鼓勵呢啲年輕人出嚟反戒嚴啊！呢啲， 但係 有自由主義色彩就陳映真，咁所以咧嗰陣時嘅蔣介石政府咧係覺得咧係吹谷或者將個市場交俾瓊瑤係最穩陣 嘅， 因為瓊瑤嘅愛情小説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都係。有好濃厚嘅中國文學色彩啦，例如佢好喜歡讀詩詞啦，係嘛？啲咩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佢中意用詞句嚟到做書名、小説名啦。 嗯， 又一個叫邊一個叫做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就將寒煙翠就當做小説名啦，係嘛？咁啊，類似呢啲咧，就好多煙雨濛濛啊嗰啲咧，都係咁啊呢扎咁嘅小説咧。在香港咧，都一度咧好吸引一啲唔系读 Mary No 或者吕拔萃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 即系一啲三叫唔可以讲话唔可以讲话 Band Three 嗰时冇 Band Three， 喺一啲唔系咁成功嘅英文书院或者咧中文中学嘅女学生 Mary No 同埋呢个吕拔萃坚决唔睇啊！佢哋一定睇呢个咆哮山 庄，但人哋韩国 Jane Eyre 或者 Little Women， 人哋韩国瑜就系想吸呢啲年轻票，就系惊嗰啲手头族嗰百零万，希望攞翻几十万。你严慎咁，又系咪琼瑶咁样？ 唔系严慎，琼瑶 琼瑶咁样， 哇！真系多得佢唔少， 多得佢唔少。 咁点样赶票咧？嗱，我哋一阵由中文写作个角度，不妨由大家分享下吓，广告翻嚟再讲。咁啊，瓊瑤呢一篇長文咧，即係由呢個學寫作或嗰個角度咧，係可以借鑑。至於一個中文咧，確實係寫得唔錯。不過由邏輯理性思考方面咧，亦都要睇呢篇嘢，因為反面教材，所以正反都應該咧係讀。咁咧，佢啊裏邊咧，佢話喺十月之前，即係舊年十月之前，佢唔知邊個韓國瑜。 嗯。 咁而家咧，佢而家終於知啦。知道呢好好奇蹟喎、哦、佢透過12月29號佢喺台中參與韓國瑜嘅造勢晚會裏面呢佢俾嗰種氣氛感染呢就即刻話韓國瑜不論你能不能選上總統你絕對是英雄。話點解話韓國瑜係英雄呢一個你未完全唔識得只不過喺電視同埋呢喺集會嗰度呢就睇到一個咁嘅人啊咁你即刻俾一個咁嘅排位一個定性俾佢呢原來瓊瑤喺歷史上認識好多英雄晉文公、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劉秀啦。漢高祖劉邦係咪英雄呢呢、這個呢另作別論。呢啲係另話。 有歷史學家就認為佢係流民添。 晉文公呢啲都算唔算係英雄呢呢啲全部係好兜服不過亂不過唔需要講住啊。因為佢話呢佢話是得民心开一代盛世的英雄。话此外阿瓊瑤话亦有独当一面的英雄例如投不从容的班超马革裹尸的马原艰苦卓绝的张骞临危不乱的谢安九死一生的霍去病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呢寨人呢 我就觉得头嗰两个，尾嗰两个可以算系。话正气歌里啲人物个个是英雄，哇！即系将阿韩国瑜咧系比到呢个叫文天祥，看高咗。 咁但系两者嘅共通喺边度咧？即系佢讲唔讲到？ 即系跟住话点解咧？咁啊，当然袁文其长啦。咁原来咧，琼瑶姐话嗰啲古代英雄环境所处恶劣，局势复杂，任务挑战艰巨。加加埋埋同韩国瑜相比，小巫见大巫。点解呢？因为现代人类创造出一种由科技人为组成的变形乌贼，会喷出墨汁黑你，八只长爪缠住你，每只长爪无孔不入，上面还有吸盘，像嗜血的恶魔吸你的血。佢话呢啲变形乌贼铺天盖地黑暗中扑来。我们眼前这位英雄除了迎战明处的对手，还要面对这些暗中排山倒海的恶魔。呢句就是韩国瑜啦。咁即係话呢，韩国瑜喺网络嗰度俾人抹黑。 嗯。 咁网络俾人抹黑呢，如果係以琼瑶姐为标准呢，我觉得我心中嘅大英雄就应该係 Donald Trump。因为佢两年几前出嚟选总统，遭受到美国西方世界呢啲八爪鱼喷毒汁嘅抹黑，系比韩国瑜多100倍都唔止。你话系咪？咁如果以咁嘅逻辑嚟讲，咁啊做得英雄咧，咁做英雄都几容易。但系文天祥唔系，命都冇嘅。张骞通西域咧，系开创到历史功绩嘅、哦，系嘛？丝绸之路啊，等等，系嘛？话咁样咧，就用咁嘅定义嚟到，用咁嘅标准嚟将阿韩国瑜捧为英雄啊？呢、這个有啲九唔搭八。不过唔止一样，个琼瑶因为系一个中文嘅写作人啦，咁佢咧就睇过韩国瑜一篇文章，就大赞，即系写嗰啲中文。好吧，佢话呢阿韩国瑜呢、曾经呢 好似喺佢个论文嘅罪里面。 写过一篇罪文。 嗯。 佢呢篇罪文呢点讲呢佢话即係讲自己佢毕业硕士论文啊。佢学艺已成，父将下山步入潇洒江湖，回首前尘，纵然苦多于乐，可是我已走过，我已征服。跳手前尘。虽然扑朔前程，虽然扑朔迷离，但天下即我心，合二藏胸襟，杀恶便是善，剑出鬼魂惊，归德公子又何惧之有？咁咧，阿琼瑶咧博学国学知识几丰富，就归德公子指的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嘅后方域。咁咧，佢话呢段文章写得出。边个话韩国瑜系草包呢？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字里行间已经看得出非词中物。嗱，咁呢个咧，首先我系以一个写作人嘅过来人，其实琼瑶都系， 嗯， 嚟到咧提醒一下一个人咧，用支笔写嘢可以妙笔生花，系咪？ 嗯，你最有权去讲啦。 佢所写嘅嘢同埋佢嗰个人咧。未必是一致。 他所相信的东 西。或者他所相信的东西。譬如说金融、他写国政写到合资大者死守襄阳。但金融本人是一啲都不相信是应该为国捐躯是言必牺牲。他最后是相信一个人应该做韦小宝。咁啊，琼瑶大姐如果用咁嘅文笔就认定系阿韩国瑜系英雄咧，我谂未免 simple and naive 少少。 哦，咁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琼瑶女士呢篇文章都已经值得香港中学生一读，不过纯粹是由中国语文写作和历史典故那里呢看了可以得益。但是将它里面列举的古代的人物和韩国语来到平衡相比呢，这个就是逻辑思维的反面教材。这个大可以由教师是领导学生一起讨论。到底什么是可以类比，什么不可以类比呢？因 为 现在是21世纪。21世纪呢学中文呢应该有多重多样的功能。不过这个呢暂时不讲。 咁韩国瑜呢当然佢用嗰种方式系完全抄袭 Donald Trump， 就系呢竞选嘅时候讲嘢粗鄙啊，咩叫信民调啊，德智仓系嘛。呢啲呢有一阵又潘金莲武大郎呢啲呢系不能够由一个有 potential 做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嘅人呢嗰把口咁讲。 嗯。 因为佢忘记咗中华民国嘅初心。你諗下国民党最尊崇嘅人物蒋中正同埋夫人宋美龄系呢非常之端庄体面，系受过中西良好优等教育嘅人。尤其是蒋中正先生他所那首《迎头小街》，同埋他喜欢读王阳明的理学，同埋读《荒漠甘泉》圣经的文学作品，咁咧佢平生是服膺于儒家伦理。咁咧宋美龄咧是美国卫斯理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你而家睇翻嗰一代嘅国民党人，唔好讲早播迁咗嚟台湾。蒋中正、魏文亚呢、这个严家淦咁，然后呢就蒋经国嘅嗰代呢，余国华、孙运璇呢、这个李焕林洋港即使呢个台湾人仲有高辉元国防部长仲有呢再早啲嘅呢啲胡琏等等。你一睇返呢班国民党嘅先贤呢行到出嚟白崇禧呢啲呢非常之体面，同埋呢係代表，请韩国瑜先生记住，係代表呢係中华儒家中国文化嘅人。 嗯。 一个咁有文化嘅一个传统呢係出一啲出言咁卑鄙咁粗野嘅呢，呢、這个呢首先你已经不能够代表国民党。係咪你可以话民进党可以讲嘢咁，你话民进党冇文化嘛，因为国民党嗰个眼光嚟睇。所以呢你走去学呢啲咁嘅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系不能学，因为佢系美国人。同埋呢佢嗰个系针对呢呢个奥巴马克林顿呢二十年嘅东岸精英。咁韩国瑜亦都抄埋。咁佢喺电视辩论度话，喂，前三任总统都系台大法律系出身，结果佢哋嘅政绩呢不能够令人满意。佢即系指马英九、陈水扁、蔡英文三个都系台大法律。换言之咧，应该选一个佢十几年都冇乜得点捞啊呢个咁嘅人上嚟做咧先啱。 喂，难睇嘅或者不堪嘅咧，其实你系见到咧。国民党咁多好似你提及嘅马英九啊， 都唔系咁嘅人嚟㗎。 喂，佢哋要出嚟站台啊，为呢个韩国瑜助选呢， 就 其实先至成个国民党里面最难堪嘅场面。即系我唔知道呢班人呢佢哋嘅内心系点啦，即系为咗政治或者为咗赢选举，可以连一啲基本嘅即系是非道德或者系对错都可以拱埋一边。咁仲有成千上万嗰啲未必系即係用錢買返嚟，真係真心地覺得韓國瑜係一個好嘅人選，甚至係可以帶佢哋發大財嘅台灣選民。其實就算你話最後韓國瑜輸幾十萬票咁仲有好多人係投咗俾韓國瑜喺台灣度，其實都幾難去理解嘅呢樣嘢。不過當然啦，我哋冇票投又冇發言權嘅，其實不過呢就你諗下，如果台湾仲有咁多人呢係拥护呢个韩国瑜去做总统呢，有人话其实如果台湾真係选咗佢，咁其实不如俾大陆收埋台湾算啦。 包括文绉绉嘅琼瑶係咪，咁呢佢嘅文艺小说亦都系嗰啲文字系好讲气派呀、华丽呀等等。咁你觉唔觉得选咗呢个韩国瑜做中华民国总统，系对于中华民国嘅下一代嗰种言谈同埋嗰种呢文字係一种呢有良好嘅影响。 即係我都。 呢个呢先讲嗰个包装先。 我都唔系好明白，即係除非你话琼瑶係背后係有人命令或者指使佢要写。就算你点唔鍾意读 琼瑶姐的小说，或者你对她的作品呢都即觉得是鸳鸯蝴蝶派或者离地，但是始终其实她那代人对于男人的要求是有一个标准的。 是 啊。是吧，你见下她的老公是吧，是什么人， 平监图。 是啦。 或者她那些小说里面的男主角。 是啊。我们俗称叫。 这个叫窗外林青霞。 嗯。 做那个暗恋那个姓康的老师。 嗯。 同埋小说烟雨蒙蒙里面的男主角叫何书焕。 嗯。何曾是韩国语的形象。 是这些这样的流民呢， 是啊。 啊， 仲有我相信琼瑶佢写嘅作品咧，唔系你话金庸嗰啲，因为女人写小说咧，系将自己嘅感情世界 投射， 同埋佢对男人嘅形象咧系投入去。 系， 所以我坚信琼瑶写里边嘅男女主角系佢自己爱情嘅化身，或者佢嘅期许。所以佢里边嘅男主角一定唔系韩国瑜呢啲人，佢写呢篇嘢。嗱，你话佢政治原因又好咩都好，我唔相信系。 反而蔡英文咧望落去吓，系一啲读书勤力嘅，好乖嘅，好精叻嘅女学生，啱唔啱啊？ 嗯， 讲嘢咧系好斯文同淡定， 嗯， 呢啲系建国女中中四嘅一啲咧模范生， 系。 咁何解你琼瑶身为大家系女性，对一个咧咁清洁形象嘅？二十一世纪嘅台湾女性，你不加嘉许，仲走去啊，系颂扬一个流民型、出口粗鄙嘅韩国瑜咧？ 哦， 咁啊，咁样系咪符合蒋中正先生、宋美龄啊女士所代表嘅中华民国嘅斯文正统？ 所以佢呢篇文咧，都系令到人费解，同埋咧觉得同佢嘅。一向嘅性格啦，或者佢嘅作品咧，系唔协调嘅。 哦，咁呢个就另外，其实睇咗之后，你觉我唔觉得呢、這个咧系令人惊异。不过呢个另外啦， 系啦。 咁呢个第二就系韩国瑜，就系咧呢个世界民主国家冇人咁嘅。你初初做咗市长，然后民选上咗去，八个月咧就将市长呢个位咧将凳一脚踢开，得龙望熟。啊！擒七打八就话要竞选总统， 嗯， 呢啲喺美国喺英国呢一个咁嘅新丁咁样咧，根本咧就出唔到闸， 嗯， 系咪？因为你实在当啲选民咧系侮辱地咧系当系白痴， 所以就问题头先你提及咧，高雄嘅市民咧究竟卖唔卖佢账啊？因为咧俾佢呃咗一次噶，因为佢成日讲高雄发大财嗰时咧，佢开咗好多好多 呢八个月发咗几多？ 嗯，系嘛？其实全部都冇兑现， 嗯， 系嘛？咁啊，所以呢样嘢睇下高雄嘅人 咩期票咧，叫大陆啲资金入嚟买楼啦， 嗯， 要起马场啦， 起 F1 赛车场啦， 有规划未啊？ 要有国际机场啦，高雄系嘛？ 啊，高雄何需要一个国际机场咧？ 嗯， 你起咗个国际机场，就同国际嘅乜嘢大城市搭得上航线咧？ 嗯， 你都要两边㗎呢啲嘢係咪 呀？咁 你起呀，你係咪要起个国际机场之前、嗯、你係咪要同美国、英国、欧洲咁多国啊、东南亚倾定啊一啲扩大嘅航权，要人多啲航班呢係嚟到高雄呢？ 嗯， 有鸡先有蛋先，当然有鸡先啦、 嗯、 你凭乜嘢係令到全世界各国嘅城市增加飞去高雄嘅航班呢？係咪呀？ 所以佢开咗好多空头支票，其实都仲未兑现喺高雄市里边。 你中 咁就去选总统 程度啊嘅 IQ 都知道你系吹水啦、 啊， 系咪？呢个第一，我哋香港人嚟讲，你睇你又高雄发大财，因为你好羡慕香港。OK， 咁你走嚟香港，咁啊香港系一个以你韩国瑜嗰种政纲系引入大陆热资，好快发咗大财嘅地方。咁你嚟香港，除咗拜会你所心仪嘅。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同埋咧林鄭月娥特首之外，你有冇走去條廣東道羅素街嗰度睇下，問下嗰度鋪租幾多錢，睇下嗰度啲鋪頭賣乜嘢，然後你走去碼頭圍道深水埗去探訪下嗰度嘅真正基層嘅香港人，問下佢哋有冇因此而發大財咧？ 嗯。 啊！唔好讲嗰啲咩黑衫啊，五大诉求嗰啲政治，净系讲经济。 嗯， 有冇咧？冇。 系啊， 冇咁你来去匆匆，你系一个民选嘅领袖，你口口声声以香港为师，点解你嚟香港只系拜会咗黄志文 和林鄭。为什么你不在香港那里行下基层呢，看下劏房呢，和香港年轻人或者走入大学啊里面和香港大学生倾下偈呢，是吧，问下香港二十年前大学生的起薪是几多，而家是几多，跟住因为大陆的热资走入嚟2005之后，令到香港的铺租和房地产增加了几多倍。呢啲我哋由香港第三者睇，知道呢叫冇诚意咯，系咪？ 咁啊，佢仲有一啲违反科学嘅精神啦。头先你提及话啲民调不可信，系嘛？ 系 咁样，咁啊，甚至话前任几个总统因为法律嘅学历，大学嘅学历，所以就管治得台湾唔好。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反知识或者叫做反 即系有大学学历嘅。思考即系管得唔好，系嘛？ 系啦，反逻辑嘅思想啊，咁但系咧，我当佢系策略啦，咁佢咪就系吸引紧一啲台湾可能系叫做冇读过高等教育，又或者咧系唔讲求理性逻辑嘅选民咯，咁啊都中嘅，都会有啲人信嘅， 毫无逻辑。咁你认为习近平管得好唔好咧？习近平拥有博士学位啊，北大啊， 系啊， 吓 应该唔系记者问佢， 一般传嘅叫小学生，所以台湾啲记者唔识问。呢个问题我将死佢， 佢答好又死，唔好又死啊嘛。 你觉得好唔好咧？系咪先？咁啊，呢个而家嘅 Donald Trump 系美国宾州大学毕业。而呢个叫希拉里耶鲁大学毕业，两个都系名牌大学，名牌噶。咁系咪两个都咁衰啊？系咪？ 系啊。 喂，呢啲就系、是，唉，即系有时你话台湾啲民主，如果出呢啲咁嘅候选人，我唔好理佢赢唔赢，出件咁嘅候选人咧，就倒不如咧，即系好似香港第一届普选，会有一个叫曾造才入咗去做候选人一样。嗱，唔系话。佢冇资格或者冇呢个权利，系曾造才如果做特首，我谂上至北京，下至香港嘅即系大叔师奶都会皱眉头啊，系嘛？即系有乜嘢大嘅分别咧？呢度好啦，跟住再讲最大嘅就系点解你高雄市做咗8个月，嗰、那个位都未坐好，嗰份工冇任何正职，你要令台湾1900万嘅选民相信你又可以做到总统咩？个凭据喺边咧？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呢啲咁嘅万金油式嘅，或者叫网台名嘴式嘅呢啲咁嘅韩国瑜出嚟总统咧，都几骑呢。如果我是他，有好多人说你这么厉害，陶杰，你一百个月你在高雄能够做到什么呢？是不是不可以擒七打八呢？当然不是不可以。有没有捷径？有。因为现在韩国瑜被人说是收大陆钱嘛，他后面全力支持的中国时报这个系统，这个蔡旺旺系人都知道是染红的。而他后面支持的国民党亦都有这些优异同埋咧，呢啲咧係好明顯係主張接受一國兩制條件統一啊嘅一啲染紅國民黨人站台。既然話染紅，我係啊韓國瑜咧，我諗住選總統，我8个月啦，我做一件事就夠。以高雄市長身份同日本嘅長崎市，或者福岡。缔结一个叫做姊妹城市，这个姊妹城市咧，首先是两个地方都是南岸的一个港口。第二，这个长崎同埋高雄都是处于150年来东亚历史上非常之关键地位的一个要冲，系嘛？第三就是咧发大财，唔系净系向内。向外吸引咧，呢个咧国际发大财，包括 Airbnb 嗱，然后我同长期签嘅姊妹城咧，再去埋冲绳，就长期冲绳高雄 呢三点连一条叫做大东亚文化旅游通道。 嗯， 啊呢、這个咧系由明治维新开始一路讲到啊呢、這个琉球地位嘅转移，一路讲到呢个日清战争同埋咧日治时代。這個、呢个咧喺网嗰度向欧洲、澳洲、东南亚推广。 嗯 ，Airbnb。 嗯， 咁我揸住呢个就你唔可以话我系卖台，因为咧你呢个叫柯文哲将台北同埋上海可以结为姊妹城市，我呢个纯粹系文化经济，揸住呢样嘢冇人话得到你，系咪啊？ 但系呢啲咧就符合年轻人咧嘅选民嘅口味， 系咯。 但系韩国瑜正正佢唔系行呢边，嗱，你见到前一排佢嘅助选咧，佢针对军公教咧做主战场，佢里边咧即系讲咗翻好肺腑啊、好感人嘅说话啦，开咗好多期票咧又，咁但系受落嘅，因为呢扎军公教咧退咗休嘅人士咧，可能系五六十岁以上，佢哋经历过台湾经济发展最好嘅时候，咁而家咧喺呢个台湾嘅社会咧，其实军公教佢哋嘅嗰啲叫做退咗休之后嗰扎嘅支出啊，其实系好庞大，亦都系令到成个财政咧好大压力嘅。其实都有好多声音咧话要咧，即系要改呢个咁嘅即系福利嘅制度。咁但系韩国瑜咧就睇准呢个位咧，就向佢哋咧去即系开一个美丽嘅前景。 呢啲咪类似工党霍尔宾嘅嗰种期票咯。 点 解呢个叫蔡英文要 cut 军公教，即系呢个叫做？军人、公务人员同埋公立学教师退休啊， 系啊，退休金啊，长俸、啊。 我以呢个公立教师嚟睇，公立学校教师咧，佢哋每月嘅月薪咧系3-4万台币。 嗯， 但系佢哋退咗休之后，每个月领嘅嗰个长俸咧，系可以多达咧系5-6万台币。 嗯， 再加埋而家你教书越嚟越辛苦，入到个课室，个个学生低头睇手机，嗌都嗌唔翻个魂魄，越嚟越多嘅教师就宁愿就去退休，所以提早辞职。 系啊，所以财政压力好大。 上台咧就话嗰条数点样样填，钱从何来？ 嗯， 咁咪去 cut 咯。 嗯， 系咪？因为呢个系以前啊，系积累落嚟呢啲尾大不掉啊，呢啲不合理嘅开支，全世界都冇噶嘛。 经济好景嘅时候咧，就冇所谓啦，即系。 呢啲同戴卓尔夫人1979年竞选佢上台，我要 cut 嗰啲过不合理嘅福利系一样，系啱嘅。 嗯， 系咪？ 但系佢就正正食到人嘅心理啊嘛，就系嗰扎军公教退休嘅，或者系准备退休嘅， 就系老人啦、啊。 佢就谂住将来咧有韩国瑜咧，佢哋嘅利益就唔会。 呢啲就系年龄阶层嘅不合理嘅既定利益。 但系你对于班年轻嘅选民嚟讲，你谂 解要俾你？ 佢仲搵紧呢个万零蚊台币，2万蚊台币， 唔知有冇添？ 唔知有冇啦吓？佢就见到你哋依扎退休嘅废老，佢哋觉得吓、就舐紧几万蚊台币坐喺度蹦测测。 嗯， 我哋纳税，我哋要为仲系为紧呢个社会去奔跑嘅时候，嗱呢啲世代之争啊，各个国家都有噶啦。但系韩国瑜就系用紧呢个方法啊，咁明知道系根本钱从何来咧？咁就算你真系开放晒个市场俾大陆，系咪代表你真系可以发大财咧？ 呢啲咪民粹咯？嗱，啲左交成日话民粹有害，呢啲咪民粹咯？唔系诉诸常识同埋理性噶嘛？系咪啊？即系连英国选民都知啦。鬼唔知你霍尔宾上台喂工作4日啊，所有大学免费正咩，但是英国佬再諗英国选民仲有钱喺个钱喺天跌落嚟。同埋点解要咁样，咁样会唔会养懒个身，呢啲系一种呢极不合理嘅社会 主义制度。英国系咪需要行呢种，咁人哋咪集体唾弃你霍尔宾，大比数系投返俾 Johnson 囉。 是啊，因为 呢个你咪睇下呢啲琼瑶呢种年龄啊嘅台湾男型嘅老人到底有冇常识咯？ 佢话恢复晒以前废除嘅军公教嗰啲咁嘅养老金啊嘛，咁嗰扎人咪觉得哇好啊，即系有数啊！如果佢做翻总统， 唉，即系呢个其中一个例子。 嗯， 所以话钱啊，发财发财，钱从何来啊嘛？最重要，同埋啲钱大陆俾咗你系咪免费啊嘛？系嘛？系咪免费醒你噶嘛？蛇斋饼种吓、啊，你舐晒我， 要唔要玩啊？好啦，听晚 午夜12点。